我哋咁辛苦，擒高擒低靠腰力，靠脚力，调好身体 最紧要。好痛啊！唉，都市人翻工放工，手机上网睇电脑，去咪录音，泥浆摔角，唉，搞到腰酸膊痛啊！最紧要揾推拿按摩整只保健工作坊啦，改善痛症失眠，减轻50斤，坐骨神经周身痛。地址喺九龙深水埗鸭寮街117号3楼，联络电话2787-9818或者系9630-6701揾陈小姐啦。 搓得多，伤气力，消耗一定要补充。 男人条腰真系好紧要噶。 咦咦，咪讲笑。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起来，我带你玩个世界，我骑住公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北上频道啦，咁咧就先踢俾阿的咧就讲下咧 Rega 啲节目先，介绍下先， 讲下台务先啦。咁啊，两个节目想介绍俾各位北上嘅听众嘅。第一个咁啊，因为呢度就有好多家长嘅关系啦，一定 系我好中意噶呢个节目 《星星的孩子二》， 等咗佢嘅第二季好耐嘅 家长篇。系啦，咁就出咗第二集噶啦，系啦，咁就会讲下，其实成个节目一季咧，今季就会都系11集啦，咁就会主要去讲解翻一啲有小朋友嘅时候，佢会有啲乜嘢嘅问题啊，例如情绪嘅问题啊、学习嘅问题啊，咁样去教导翻啲家长点样去面对翻自己嘅小朋友，希望即系 pick up 翻佢一条正轨。 俾我讲两句得唔得？好，节目我咧就第一季就好中意呢个节目嘅，俾到好多即系小朋友同家长点样，其实双方面点面对到啲咩问题啊，咁啊好多啲信息咧都俾到我嘅。咁望到颈都长啦，就望翻第二季佢哋出嚟啦。咁节目主持人叫咩话？ 庄医师， 系啊，庄医师。咁咧就第一集咧要俾大家要俾少少空间佢哋。我想提一提大家，要可能即系冇听过第一季。咁第二季咧因为隔太耐啊，咁佢哋又唔系好专业录音噶嘛，即系好在咁样啊，日由朝到晚一擘大眼就录音，咁所以咧就即系一埋到咪有好多嘢讲啊，黐住。咁第一集咧生疏少少嘅，我觉得。但系咧即系第二集我未听啦。咁但系咧我几 highly recommend 大家。咁啊，譬如话其实咧，第一季都好值得就再听翻嘅吓，咁所以咧就系啦，我就补充系咁多啦。 好啊， 咁咩节目？ 第二个就 Sci-Fi 全面睇，咁啊专系讲啲未来嘢嘅一啲科技嘢嘅，但系佢主要咧除咗讲电影之外咧，都会讲下啲剧集啊，嗰啲美剧啊，或者日剧咁样嘅。咁啊呢个节目咧就会逢星期一。免费下载嘅。 好。 係啦，咁我想介绍返俾网友啫。 好。咁仲有一个喎，就係啱啱我哋喺隔离房录完啦，可以又提下大家喎。今个礼拜嘅共聚会我觉得几正喎。几北上频道 feel 喎，又讲呢个大陆酒喎。今次係讲呢个宁夏，喺中国宁夏嘅一个庄园嘅。咁我哋搵埋个阿坟呢就好。 搵咗庄主。 搵到个庄主上嚟㗎。咁所以呢就又好值得听喎，介绍下啲头先我哋饮咗啲大陆酒啦。 係啊。 俾到啲惊喜我哋噶 ，OK 啊！除咗有一支咧，好似豉油咁样之外咧，其他嗰啲咧系红酒嚟嘅，饮得出 ，OK 啊！呢、啊這个好紧要啊！OK， 仲有冇？ 另外仲有两个节目啦，其实的又唔记得咗，我哋有个特地节目咧， 望子成龙 系望子成龙 系嘛， 系咁就系讲一啲即系家长嘅嘢嘅。咁另外佢哋都开咗个 Facebook group 嘅，咁就系叫做讲爸讲妈 at Rex 先，咁啊咁啊希望啲爸爸妈妈都入去即系 share 下大家啲嘢啦。咁啊即系我哋其实突然间几多家长节目嘅， 系啊， 系咪其实我哋嘅台开始步入高龄 成熟啦嘛，开始系啊 ，OK 噶。咁你买年青人节目都有嘅，嗱一个我好鍾意嘅节目又系，不过暂时又停咗，但系呢未听其实可以抄返晒第一季嚟听，我好鍾意嘅小店员。 哦系。 系成个名叫咩话 小店员日记周记。 系类似咁好鬼长嘅名OK。主持叫咩 台长喎、 啊，阿 John， 咪等下先，哇死啦，突然间，阿康 点做台长？ 阿康阿 Bell 系啦， 系啦 ，OK， 考唔到你。 仲有 Alice 系啦， 系啦，咁咧就阿 Alice 小店员啊，咁啊讲下啲，我觉得呢个节目咧几啱咧，即系 D 一八嗰啲自己有啊 move 咗过嚟 Rega 咧 ，OK 噶嗱呢个节目，讲下呢个名牌 ，OK 啊、嗯、香港啲名店嘅一啲特异嘢，咁啊呢个节目啊我又系。望緊佢哋開第二季，未知會唔會開。咁但係第一季呢就好值得大家聽，咁所以我可以上返 Rega 呢就可以下載啦、下載返就可以聽返啦。 好 暫時係咁係咪 係啦。 講住咁多先、我哋返返嚟繼續講呢個呢集馬或者係馬集會。OK， 咁我哋集呢一節呢我就覺得呢首先呢其實呢大家捉下个用神先，个用神呢我諗成个呢个会议呢就应该集中都係要讲返呢嗰个九二共识啦、因为唔讲九二共识呢大家就唔明或者我哋就讲唔到落去究竟同嚟緊嗰个即係台湾嘅总统嘅选举呢有咩关联。咁九二共识讲真好多人就直啦即係好多人成日聽就聽好耐啊，聽成日都聽到兩岸嘅咧，都會講呢個叫做九二共識。咁九二共識當然就係1992年啦，1992年距今都已經20多年、23年咁滯啦。咁如果你係當年出世都23歲，又或者你根本係即係得17、18歲，你根本未經即係冇經歷過呢件事。咁呢件事咧，首先第一樣嘢係同香港有淵源噶嘛，咁啊九二共識咧。其實第一次嘅兩岸嘅會呢就係當年呢因為香港仲未回歸中國咁又係因為呢兩岸嘅人呢都要面㗎嘛咁、所以呢通常都要搵一個中立嘅地方咁當年呢香港就係一個中立嘅地方嚟㗎咁你首先如果從呢個角度去睇呢回想返呢20多年呢香港亦都變化好多啦喺呢個兩岸啊扮演嘅角色啊，即係我仲記得喺林瑞麟年代嗱，林瑞麟年代唔係好遙遠啦。如果大家都記得嘅，成日都掛喺口邊嘅就話做好個香港嘅回歸啊，一國兩制做好佢，做一個咧好嘅榜樣啊，成日都講嗰啲咁嘅嘢噶嘛。Jackie 應該都記得啦。 呢個唔係林瑞麟年代，呢個係董生年代啦。 董生年代後屘林瑞麟有負責噶嘛，我記得佢唔知嗰、那個我都唔記得佢嗰個咩。 點解咁樣咧？就因為當時一國回歸啦，97啦，咁跟住回歸之後，即係人生最大任務就係我哋要實施一國兩制，落實基本法，俾台灣嘅同胞睇一國兩制可以讓我 有幾好嘅，啱啦。咁但係其實你而家睇到都幾唏噓啦，就係其實咧，喂，而家咧喺呢個再談兩岸嘅問題咧，其實咧香港已經冇角色扮演嘅。 咁你好明顯嘅 玩完㗎啦。 你諗下點解九二共識揀香港咧？就係、話台灣同中國領導人，我哋揀一個地方中立場見面。咁你見面得嚟緊係要華人社會㗎啦。咁你揾陳成個大即係大中華，你喺即係97年之前最好嘅開會地點一定係香港嘅。咁你97之後香港回歸啦嘛， 已經係中國領土一部分啦。 中國領土咁你冇咗中立。咁你揀嗰、那個即係大中華地區華人為主，而且係亦都係中立場嘅，得兩個地方嘅啫，一個新加坡， 係 一個加拿大，咁你去邊咧？去新加坡㗎，係冇理由行去加拿大㗎。 哦，咁啊，英國唐人街得唔得啊？ 都得，唔好又再 shopping， 即係阿習大大行出去呢啲好貴。 但係我唔係成日想講呢樣嘢，就係話除咗你話嗰個已經唔係開會嘅地點之外，仲一樣更加重要嘅就係咩？喂！今時今日講兩岸嘅問題，你淨係喺中國呢一方面，仲夠唔夠膽攞翻香港出嚟講係一個樣板啊？ 你睇少習大大啦， 提都唔敢提啊！ 習大大喺上兩個月開會嘅時候先再講多次， 係嘛？ 嚇有對國內記者，梗唔係對台灣記者啦。 台灣啊嘛，而家講緊 佢係對國內記者，希望台灣聽到啊，佢就話。一國兩制是一個好的示範俾台灣睇到返嚟中國是有好嘅。係佢有講過好多次嘅。依然呢個立場係冇改變過。但係亦都 不過唔係對台灣講㗎嘛。 唔係對自己國內媒體講。 係啦。咁所以呢其實香港就冇角色㗎啦。咁然之後返返呢92年呢就開咗呢個汪辜嘅會談啦。咁喺香港啦。咁嗰陣時呢就其實係李登輝年代。李登輝呢就談統一。 OK 就成立咗呢個六委會，六委會咧後屘咧就再咧就然之後咧就兩岸咧其實咧就各自咧就用一個民間嘅組織，咁啊台灣呢邊就用海基會啦，咁、然之後咧就呢、這個中國呢邊咧就係用呢個海協會啦，海協會就 under 呢個國務院啦，海基會就 under 陸委會啦，咁然之後咧就喺香港咧就開始呢個咧即係兩岸統一嘅呢、這個歷史性嘅談判，咁然之後咧嗱，什麼叫做九二共識啊？首先嗱呢、這個咧真係咧要花少少時間講，嚇喺開完會之後其實係冇共識㗎， 冇錯，九二共識本身嗰個會議係失敗嘅， 九二共識其實係失敗。其中一個咧，今時今日仲喺度咧開會嘅咧，就係呢個馬英九啦。馬英九嗰陣時係陸委會嘅副唔知乜春嚟嘅主任啊，又唔知乜嘢好大噶。佢有份喺香港開完咧就傾唔掂數，就係喺咩度傾唔掂數咧？就喺、是、一國嘅問題度啦。喺、一國嘅問題傾唔掂數咧，海協會即係中方呢邊、共產黨呢邊咧，就拉隊走人。拉隊走人呢，成班台灣佬仲留咗喺香港好撚多人啊，由十月尾留到十一月初㗎我記得。跟住然之後呢就仲記得呢馬英九出嚟就話呢班友呢話海協會班友呢冇誠信啊，簡直係敲詐勒索啊，傾唔掂啊走人啊，咁講好多呢啲嘢㗎啦，當時冇咁好禮貌㗎佢。咁然之後跟住呢就嗱咁冇共識嘅。咁所以究竟幾時先走一個叫做九二共識出嚟嘅？九二共識我話俾你聽，起碼十幾年後去到呢差唔多去到咩呢，去到連戰胡錦濤會面嗰陣時呢，如果我冇記錯就差唔多呢，就由喺台灣應該都係喺返陸委會入面就有啲彈散呢，就開始噏咩叫九二共識。 佢第一個真係出嚟嘅時候呢、就真係已經未必去到連戰啦，就前少少。 再前少少啊， 前少少、 啊、我可能記錯。 不過邊度呢，係去到民進黨年代。民進黨呢 是嗎？ 係啦、 我呢個冇乜記憶喎、 啊。佢呢就第一次呢就講咗即係用咗九二共識呢個字、去解釋咗九二年嗰場會議嘅結論。 係。 係就係九二共識。 嗯。 咁嗰陣時開始去創呢個名詞出嚟嘅啫。但呢個名詞呢其實係陳水扁當其時呢係喺啲回應記者問題呀同講話邊呢去講出嚟嘅啫。但亦都未經過深思熟慮。咁所以呢當即係國民黨即係聽到佢講咗呢個共識嘅時候呢，無論國民黨又好啦，民進黨都好啦，其實一 keep 住都要講喂九二共識有啲咩共識呢，你嘅共識定我嘅共識呢，咁一中國表內面嘅內容係啲乜嘢呢，其實嗰陣時 我哋 做到 係啦，但我哋就要講下究竟呢個叫咩叫九二共識，如果唔係呢就冇得講落去㗎。OK，Jackie 嘅理解其實九二共識係乜嘢？ 九二共識首先第一樣嘢咧，我係從來都唔明點解九二年個會議係有共識 嘅。係九二年係冇共識㗎，再講一次其實。 如果九二年個會議個共識咧係一個共識嘅啫，就係我哋冇共識。 係冇錯， 係啦，就係九二共識。 依家講到古龍咁啊，大家係啦。咁但係嗱，咩叫九二共識？嗱，我簡單講啦，我開個頭先啦。係 Jackie 修正我啦，好唔好？九二共識其實真係呢有兩套，起碼最少有兩套共識走出去。首先而家就成日都大家都會聽到㗎，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或者就叫兩個黨一個中，即係兩個政黨一個中，大家係承認。嗱、呢個呢首先呢一個版本呢，呢、這個版本其實是國民黨嘅版本嚟㗎。呢個係國民黨嘅九二共識，就係、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兩黨一中。其實佢再嗱簡再詳細少少嗰個什麼叫做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呢，就係話呢台灣就根據翻中華民國嘅憲法，中華民國嘅憲法咧就係咧涵蓋曬成個中國噶嘛，你要明白，因為中華民國嘅憲法咧係自1912年開始嚟噶嘛，咁所以喺嗱而家講緊國民黨呢邊嘅版本啊，就係話咧。國民黨嘅解讀咧，一個中國咧就係咩咧？就係話成個中國，因為根據翻中華民國嘅憲法，然之後咧。好無奈地呢，佢哋因為喺1949年之後打敗咗仗，搬咗去台灣嘛，所以呢喺1949年之後呢那個所謂嘅中國呢，台灣嗰邊嘅中華民國呢只係包括台盤金馬嘅範圍㗎咋嘛，但係 國民黨嘅解釋就係乜嘢呢？就係話，喂，我根據翻我哋嗰個中華民國嘅憲法，其實冇變到嘅。我哋講緊嘅中國其實係涵蓋緊成個嘅中國。咁所以咧，再有後邊嗰句就叫兩黨一中啦，就係話咧，呢個中國咧係唔止台灣嗰個台盤金馬，係包埋成個中國。不過咧，有兩個黨嘅存在，但大致上咧，嗰個國民黨嘅思維咧就係咁樣嘅。咁呢個咧係呢個就係引發到點解92年喺香港開會嘅時候，大家傾唔成咧？因為共產黨不會接受你講呢一套咁嘅嘢嘅，所謂叫做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所以咧，共產黨嗰個92共識咧就另外一個版本咯。佢個版本就咩？佢個版本就叫海峽兩岸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嘅原則嘅共識。 系 嗱，呢个就今日嘅寻日啦。如果你有睇呢个马英九嘅后尾开完会之后嘅记者招待会，佢再继续讲嘅，好重要嘅四个字系乜嘢咧？口头表述啊，就系话咩咧？共产党咧，佢嘅认知嘅一个中国咧，嗱，佢喺嗰个九二共识嗰度有埋嘅，有个内容系咁讲啊。佢讲嘅咧就系话咩？自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系呢一个中国嘅合法嘅一个统治权嚟噶、，OK， 咁所以咧佢就只会承认咧1949年之后佢打翻嚟嗰个江山，嗰、那个就系一个中国，而嗰个中国系包埋台湾喺，而台湾系包埋喺佢讲紧嘅嗰个中国嘅领土嘅一部分。然之后呢个成个中国呢就是由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去统治嘅。然之后最后佢再补充就是咩呢，就是话呢台湾可以以一国两制嘅形式呢可以继续即是 高度自治 生存落去。OK， 但是台湾是中国嘅一个省，所以呢呢、这个好紧要嘅就是喺打后呢几十年呢，你睇到开人大呢有个台湾省嘅人大代表㗎嘛。 呢、 这 个最恐怖嘅。 係呢个最恐怖嘅样嘢嚟㗎。嗱，所以大家明唔明呢？明唔明我头先讲咩，就係、是、话其实92年系冇共识嘅。到最后其实共产党呢就系咩呢，到咗九二年喺度开完会之后就再开咗几次啦。其实可以开机会后尾呢仲有一个要讲埋喎。就係、是、後尾共產黨做咗個補充，嗰、那個補充叫咩？嗰、那個補充就係話咧，嗱，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嘅原則，呢、這個係最緊要。嗱，即係話只有一個中國嘅啫，冇兩個中國，亦都冇一中一台，亦都冇台灣嘅獨立，只有一個中國。這個、呢個咧，其實呢個咧就差唔多可以勉強地講，就係、是、兩個黨唯一一個共識，就係講緊一個中國。但是呢中国是不承认而家台湾成日讲緊嘅各自表述嘅。OK， 嗱我再讲埋落去先。然之后呢佢再讲咩，佢努力谋求国家嘅统一。喺事务性嘅商谈里面，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嘅原则嘅态度呢，可以不涉及一个中国嘅政治含义。表述嘅方式可以充分讨论，并愿意听取海基会和台湾各界人士嘅意见。对海协会的口头表述呢，这个共产党呢就会表示尊重。嗱，呢度呢你睇到共产党呢啲咁嘅咬文嚼字呢係好紧要嘅。首先就係咩，你国民党讲咗几十年嘅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两党一中，或者仲有呢个国民党自1912年以嚟中华民国宪法乜乜乜，我头先讲过嗰段嘢。佢只係表示尊重，嗱，尊重好紧要。佢即係话咩，我可以唔认同 Jackie 喺我节目讲嘅所有嘢，但我係尊重阿 Jackie 讲嘅嘢。你明唔明啊？呢啲咬文嚼字之紧要就係咩，第日如果我收返个台湾啊，嗱，香港人就好明㗎。喂，你问米搵返阿胡锦涛啊江泽民嗰上嚟，就同你讲，喂，我当时冇认同过你 㗎。 我只係尊重你㗎，同埋就係咩，我愿意听取海基会同台湾各界人士嘅意见，但我冇同意过你讲嘅所谓咩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我嘅一个中国好简单，就係1949年之后嘅中国，同埋台湾系中国嘅一个省，同埋你可以以一国两制继续系生存落去。 嗱，咁所以咧，其實咧，九二係冇共識嘅，到最後其實就睇下邊個口大，邊個惡嘅啫。就係咁樣啦。 所以你講到最後呢，其實有個問題，就係、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呢八隻字喺邊度出嚟呢？其實好得意喎，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呢八隻字呢，係唔係喺九二年嗰陣時出嚟？ 唔係喺九二年㗎，喺十幾年後㗎。係 啊， 嗱，我補充多一樣嘢，嗰、那個口頭嗰、那個，所以頭先我就係話咩呢，口頭表述係好緊要嘅。尋日馬英九喺佢記者招待會，佢繼續講翻呢樣嘢出嚟。呢樣嘢之重要係乜嘢呢？就係話其實連台灣國民黨嗰邊都知道嘅，嗰個重要係咩？咩叫口頭表述呢 ？verbal， 即係話咩？即係話咧，共產黨就係成你，我即係咁講，我淨係可以俾阿 Jackie 喺度喺我個節目度噏嘢嘅啫。嗱，佢噏嘅嘢咧，全部只代表個人意見，好似節目，同埋就係咩？喂，冇 official 白紙黑字啊，其實。反話就係我冇白紙黑字承認過我同意你講嘅嘢，你明唔明啊？我只可以俾你 verbal 口頭，你可以講到乜都得，口頭表述係可以嘅。所以口頭表述係十幾年後呢走出嚟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詞匯嚟嘅。 係，咁所以其實你去到呢個位呢，如果大家仲唔明呢，你諗翻起上年你就明㗎啦。 係， 即係。一個普選各自表述，咁香港人嘅普選同國家嘅普選係咪有共識啊？ 係啦， 我哋對於普選係有普選嘅共識嘅。 係啦，同埋仲有啲嘢其實都嗱，你睇到就如果你係香，你係一個作為一個即係經歷過回歸嘅香港人，其實你呢啲嘢好鬼親切嘅，覺得。其實一國兩制都一樣嘅咋， 嚇， 即係同九二共識一樣嘅，其實都係佢將含糊化咗噶嘛。 嗯， 吓，即系到今时今日，阿爺都系话紧俾你听，佢俾紧一国两制你啦。或者就系咩？嗱，仲有一个非常之似嘅，我哋讲紧嘅咩？五十年不变，回归之后，但系你睇到国民党咧，讲咗几十年啦，嗱，由九二年开始一路讲个咩啊？我哋要台湾要咩啊？维持现状啊嘛。喂，咩叫维持现状？嗱，讲到寻日都仲讲紧嘅， 系 维持现状。咁咩叫维持现状？即系如果我系共产党，嗱，我话俾你听，其实呢个咁嘅咩所谓对等谈判系非常之唔对等，同埋非常之即系非常之强弱悬殊。我话俾你听，国民党系全部嘢系站喺一个弱势嘅。等阵一路都可以讲埋落，但系你睇翻就系话咩维持现状。如果我坐喺马英九对面，我就问佢啦，咁你？尋日喺個會度同我講，話台灣人要爭取咩話？尊嚴同埋生存嘅空間啊，跟住要喺嘅國際嘅組織要有生存嘅空間，有代表，跟住仲有咧，你嗰啲飛彈啊，唔好向住我。喂，咁我同你講啦，你要咁多嘢嘅咩？你不嬲都係講緊維持現狀啫嘛，你講咁多嘢做乜嘢啫？ 維持現狀就係我哋非黨繼續對住你 啦，係咪先？咁所以其實係好鬼弱勢嘅，即係國民黨係。 咪講到呢度咧，其實你又不得不提咧。雖然話就話呢樣嘢咧，就唔係一個好嘅總統咁啊。陳水扁當其時咧係有講過對於一即係九二共識另一個解釋嘅。 嗯， 佢就 interpret 九二共 識。唔承認嘅民進黨，我記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就 佢調翻轉咧，就由陳水扁開始講九二共識。佢咧就话冇承认过九二共识，佢就话因为九二嘅时年咧冇共识嘅。 系啊， 咁九二年咧达到出嚟嘅结果系咩咧？我顶多俾四个咩四不一没有你。 嗯， 咁就系咩咧？就系我唔讲独立，我唔改国号，我咧就唔会推动两国入宪。 系啊，记得。 亦都唔会推动公投。 系啦。 但系一个没有系咩咧？就系我哋系唔会废除国统嘅总纲，同埋唔会废除国统会。 嗯， 即系简单嚟讲咧，就话啦。92年嘅局唔系叫共识啦，92年嘅结果就系四不一没有， 冇错， 就绝对唔系有样嘢叫九二共识嘅。 所以咧，嗱呢个咧就俾到个端倪俾大家咧，就系话点解今次要将佢掹翻去个九二共识度咧？其实就系因为嚟紧嘅国民党，唔系呢个台湾嘅总统选举，你睇到国民党都几大机会系落台噶嘛。 嗯、 再上台嘅亦都系民进党。其实咧，我话俾你听，呢、這个又系共产党一个老伎俩，就系话咧，喂，将嗰个轨迹全部系控制喺佢自己个手中，好多嘢摆定好多前设出嚟先。 九二共識其實就係其中一個，佢唔想，其實當年你頭先提過嘅陳水扁嘅嗰、那個即係四筆 一沒有 一沒有咧、 啊， 其實係 set 死佢噶嘛， 係啊， 喂，即係啊，然之後其實即係當年就係咁，同埋。陳水扁當年其實係不承認呢個九二共識噶嘛，就好似你咁講就係話，喂九二年其實係冇共識，同埋呢個同埋佢都有提過，嗰陣時我記得陳水扁有提過就係話，喂呢個係你國民黨同共產黨嘅密室談判嚟嘅啫嘛，即係好似你民主黨自己走入去西環見呢個咩，我哋但香港人唔承認啊等等，都係差唔多係咁樣，你代表唔到全2300多萬嘅台灣人啊等等，好多呢啲都講過噶嘛，咁所以咧今次咧。喂，再嚟一次，即係變天一次，可有好好有機會嚟多次政黨輪替，其實佢就開始 set Q 啦。 嗯， 佢就好似打士碌架咁，就開始 set 定 Q 先啦。就玩呢個九二共識。你如果翻返去台灣嗰邊睇就知道啦。譬如話今個月，我記得有記者問過朱立倫，佢話：喂，如果洪秀柱即係尋日講嘅中華民國憲法係終極統一，係咪就係代表呢個國民黨嘅？黨內立場咧咁樣，因為嗱呢、這個就係、是、呢、這個咪就係洪秀柱嘅死因咯，因為洪秀柱唔肯講九二共識啊嘛，佢要講嘅就係終極統一啊嘛，喂呢、這個好 Q 大鑊咁啊，所以咪就擁冧洪秀柱咯，而家喺國民黨黨內，你原一記得朱立倫答過就係咩？佢話洪秀柱只係提到憲法上嘅一啲定義，國民黨嘅立場咧就係兩岸和平發展、九二共識、一中國表。九二共識係擺咗落去國民黨而家個黨綱入面㗎嘛，所以你記得嘅就係喺對上一次呢個朱集會啊，喺北京嗰次，朱立倫咪又係重提九二共識囉，然之後之前呢條粉腸仲未開會之前仲話佢有一套唔知咩新理論講超越九二共識㗎嘛，後尾冇咗啦，講完出嚟又係九二共識，冇新意㗎。其實我話俾你聽，朱立倫嗰次開完朱集會之後講嘅又係九二共識，昨日你睇到呢個馬集會講完出嚟，繼續都係講九二共識，然之後喺台灣嗰個總統嘅選舉裏面呢，其實呢就國民黨而家朱立倫出嚟競選呢，繼續都係攞九二共識出嚟玩㗎咋嘛，你見到佢逼蔡英文，其實都係攞返呢個九二共識出嚟，就譬如話朱立倫就係話，喂，就算你如果你攞到個總統做，即係究竟你係如果你唔係跟住九二共識嗰條路線，你講乜嘢即係維持現狀呢？其實而家係佢係 set 緊 Q 幣去俾呢個蔡英文，即係睇下佢點拆囉。 咁蔡英文呢、其實呢就係、是、講到呢度啦，講下啦，就係、是、佢基本上喺即係馬集會見之前呢就已經出咗篇文章呢去解釋咗佢嘅理解。因為佢呢就冇講到話九二共識嘅問題，但佢亦都有講到呢即係馬集會入面經常講嘅就係、是、九二共識維持現狀。咁維持現狀呢四隻字呢，其實而家呢亦都擺咗喺蔡英文嘅競選口號入 面。 咁因為個調返轉咁講啦，蔡英文都唔係搞咗一個競選 campaign 好似而家朱立倫咁樣搞兩個月嘅選總統 campaign 噶嘛？蔡英文嘅選舉係講緊兩三年嘅準備嚟。咁一開始咧，其實佢綠營嗰啲票基本上穩定咗之後咧，佢係慢慢向翻中間行走。咁中間行走，佢梗係唔會講一邊一國啦。咁啊，講啲乜嘢咧？就講維持現狀。咁但係而家講到佢今時今日咧，咁馬集會之後咧，佢就出咗個 statement 出嚟，佢就會同佢講就係話，我嘅維持現狀和馬總統最大不同的地方呢，就在於民主的核心價值。咁你咁講呢，你係咪可以講得好清楚呢？佢都未必係嘅。佢後面呢亦都有一個好詳細嘅文章講咗啲乜嘢呢，就係、是、要一定維持雙方對等嘅尊嚴。呢一個呢就係佢擺咗個好細嘅注腳嗰度。佢呢一個句子呢冇擺喺一啲大標語喺入面啦，但係所有文宣都會有呢句呢，就係話要維持雙方對等嘅尊嚴。 但係你同唔同意一樣嘢就係咩呢？我都話我諗呢，即係睇緊，即係呢點講呢，返去就係話我哋可能好喺早一年前啊，或者一兩年前啊，我哋見到民進黨開始有機會會即係今次會再重新上台去執政 嘅格局裏面咧，可能會見到一樣嘢。我哋本來我哋初時嘅盤算就係話見到，喂，民進黨嘅執政可能就會將啊，即係而家兩岸嗰個關係更加拉遠咗啦。又或者我哋會就或者有台灣嘅台灣人可能會諗嘅就係話，喂，會唔會即係台獨會繼續即係？重新再抬頭啊，等等啊，呢啲咁嘅問題咧，但係你睇到咧，而家即係翻去嗱，我想點講咧，就係你睇到其實大家都係一個政棍嚟嘅，都係一個政客嚟嘅，唔好話政棍都同政客，其實大家都係要計究竟支持緊，就算無論支持緊國民黨或者支持緊民進黨嘅人 ，OK， 其實而家嘅台灣人喺度諗緊啲乜嘢？咁然之後咧，你見到如果你見到蔡英文出嚟嘅所有嘅應對咧，其實係不知不覺咁繼續墮入翻呢一個陷阱入邊噶嘛，墮入翻呢一個九二共識嘅陷阱入邊噶嘛。其實你要睇到就係咩？國民黨係做緊一樣嘢就係咩？繼續嗱，當然佢會繼續參選落去啦，但係佢已經做定一個輸嘅準備。佢做定一個輸嘅準備就係咩咧？喺佢如果佢輸咗之後，佢扮演緊一個反對黨嘅角色，呢、這個反對黨嘅角色喺而家呢個咁錯綜複雜、咁微妙嘅關係，呢、這個類似一個三角關係，即係有共產黨、有國民黨、有民進黨。咁究竟國民黨扮演一個咩嘅角色咧？好明顯，其實佢就係揀緊一個咧類似共產黨駐台灣支部咁嘅角色繼續扮演落去啦，係咪先？但嗱，這個我哋可以理解。但係問題就係話，民進黨你見到蔡英文啦，譬如話喺今次嘅馬集會，佢出嚟嗰個回應，大家都應該有聽過，佢話咩？基於三個原則：資訊公開透明、對等尊嚴同埋不涉政治嘅前提之下，如果佢第日當選總統，都可以嚟一次蔡集會嘅。 係， 喂。其實呢個我唔知台灣嘅選民即係聽到蔡英文民進黨嘅支持者聽到佢咁講係失望啊，抑或係高興咧？我就真係唔知。但係如果我作為一個即係局外人咁去睇，客觀啲去睇，其實蔡英文咪墮入緊呢個陷阱咯。然之後共產黨 set 呢個前設咪 set 得好靚咯。共產黨要咩嘢咧？就係話你喂大佬，我控制唔到啦而家。你可以有政黨輪替，因為你嗰邊一路玩緊呢個遊戲。但係我要咩呢？我要嘅就係就算國民黨冧咗，國民黨有一定嘅角色扮演，而民進黨就唔好似上一次阿扁咁樣，喂，我連傾偈都傾唔到。而家已經唔係啦，因為已經隔咗咁多年十幾年 ，OK。然之後，喂，民進黨其實都變化中。然之後，我淨係要 set 定一啲前設，要蔡英文乖乖地去跟，然之後跟住我咪可以繼續大家一齊傾偈咯。即係你同唔同意呢個咁嘅睇法？ 你而家你見到就係即係蔡英文佢行緊嘅路線咧，已經係準備緊步向呢個執政嘅年代啦。咁啊，調翻轉咁講啊，如果你睇翻喺國內嘅唔同嘅機構啊，或者國內嘅唔同媒體咧，你發覺多咗好多民進黨嘅消息嘅，亦都好多唔同嘅研究嘅單位啦，好多唔同嘅記者單位啦，係盡量訪問翻民進黨。基本上咧，而家用我哋嘅講法咧，就係已經喺國家嘅層面咧順利交接緊嘅啦，係啦，已經作出咗交接緊嘅啦。咁、那個問題就在於咧，其實兩樣嘢嘅啫。第一樣嘢咧就係、究竟國民黨真係變翻在野黨嘅時候，佢有冇基本制衡力量先？嗱、呢個好大問題嘅。如果佢連制衡力量都冇嘅時候咧，咁你冇可能就即係變翻做一個一個普話統一都好啊，你維持現狀都難啦、啊。第二樣嘢係更重要嘅係啲乜嘢咧？就係可唔可以將所有我哋傾好咗嘅嘢？模糊化咗佢。九二共識呢 serve 最大嘅 purpose 就係呢樣嘢。因為九二共識個真正意義就係在於九二冇共識㗎嘛。咁冇共識嘅前設係啲乜嘢呢？就係、是、究竟邊個位邊個時刻邊個人壓力大呢？咁、你就會發覺呢嗰 陣之後就個解讀能力就喺 嗰邊 嗰壓力大嗰邊囉。 咁而對呀 同埋就算你又喺個角力中，然之後你跟返嗰個九二嘅路線，喂，對共產黨係著數㗎嘛，因為起碼就係咩，就係、是、好簡單㗎嘛，一個中國，沒有兩個中國，沒有一中一台，沒有台灣獨立㗎嘛，咁呢個起碼就喺呢個咁嘅前設嘅框架裏面咪繼續可以向前行咯， 起碼個框架就已經我 buy 嘅，然後入面就睇大勢，咁我就13亿，你就2000万， 冇錯啦。 而呢一招大家係咪香港人都覺得好陌生咧？又唔係嘅， 係啦，唔陌生㗎。 當年一國兩制喺基本法嘅時候咧，你聽鄧小平去理解嘅時候咧，有一句句子咧，香港成日都講嘅， 就係話因為呢國家第一次將個特區收返返嚟，將個殖民地收返返嚟，從來冇發生過㗎。咁嗰陣時候呢，就阿鄧生呢就同香港人講，我哋而家寫基本法，寫一國兩制，宜鬆不宜緊，模糊咗嘅嘢佢有佢模糊，因為唔知發生咩事，因為阿鄧生嗰陣時覺得我都係第一次收翻個地方翻嚟，咁啊宜鬆不宜緊，咁一開始香港人好 buy 嘅，佢覺得喂 OK 啊，宜鬆不宜緊， 係啊，啱啊，依家就知道中招啦，因為原來。駐兵係最緊要啊！我擺啲軍隊喺度，日日揾把槍懟住你咧，咁就我可以緊，你唔可以鬆啊！ 你唔鬆啊！ 你唔可以鬆啊！我可以緊。係啊！嗱，我哋休息一陣啦，咁啊又有點唱啊！咁啊呢隻歌咧就係啊馬山咧就點翻俾呢個咧啊閘山嘅 ，OK？ 難為正邪定分界？ 又估錯，歌曲嘅名字咧就叫做咧。让我跟你走，咁马山就话叫同阿习山讲，请留意歌词 ，OK。 逃避你的眼光，还是要一再偷看，逃避却偏退不去，泛滥我心里挂念的感觉。也许在这晚上，什么都不听不看。坐在房的中央，对着灯光想你又想你，小心一些不算过分，不想错爱会再次痛心，但你一笑一语可以一秒间扭转天昏跟地暗，假使拘谨返去接近，善于寂寞伴我继续做人，就以不信的勇敢，将我的爱赌这下半生。勇敢，将我的